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 有了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中国方面心中有了底了。但事情毕竟是自己做，帮助终归是外在因素，如何处理自力更生与苏联援助的关系，人们不得不认真地对待这一问题。中共中央指示我国的科技工作者，既不能无期限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以及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根据这一指示，在中国创建原子能事业的初期，自力更生和最有效的学习成为科技工作者的指导思想。正当我国科技工作者信心十足地创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的时候，1959年6月，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3个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关于援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1960年8月，苏联方面撤走了全部的专家，并且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正在建设的中国核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困难。苏联方面的无情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天灾人祸一样，严厉地鞭打着中国人民。一些外国人认为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断言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1959年7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做了这样的回答：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风趣的陈毅元帅说得更为的彻底：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1960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听取了李富春汇报时说的同样坚决：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意志刚毅的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预言了：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呢，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嘛。紧要关头，中国的核工业迅速实行了全面自力更生的重大转变。进入完全自力更生的核工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强有力和高效运转的领导机制是至关重要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经这样说过：中国过去啊，没有搞过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两弹才是大规模的科学研究，那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中国过去没有。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形象地说，那时候啊，我们每次搞实验，全国的通讯路线近一半要由我们占用，可见规模之大嘛。那时啊，是周恩来总理挂帅，下面由聂荣臻元帅具体抓，这个经验从前中国是没有的。我想啊，他们是把组织人民军队、指挥革命战争的那套经验拿来用了。 当然了，很灵，从而创造了一套组织领导两弹工作的方法，在这种新时代下呀，很有意义。钱学森讲的中国尖端科技事业的组织系统和工作方法是周恩来领导创建的。在1955年1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就强调过，要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955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3人领导小组。1956年7月28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建议在国务院设立原子能工业部，并对我国原子能事业如何解决建设速度、投资、技术干部等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同年11月，原子能工业部第3机械工业部正式成立了，由宋任穷担任部长，刘杰、袁成龙、刘伟、钱三强、雷荣天任副部长，具体负责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同时，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为加快发展核科学技术，还成立了分别以李慈光和吴有勋为主任的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和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同位素应用委员会。根据中央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所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夏，原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9月，原子能研究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随后又相继地建立了铀矿地质、铀矿选冶、核武器等专门的研究机构。从此，我国原子能事业进入了蓬勃的发展阶段。有了机构以后，必须进一步的解决规划问题。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代表中央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思想：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命的远大前途。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李富春、聂荣臻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12年规划。5月，在全国科学规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多次的听取科学家们的意见，会议最后确定规划的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并选定了原子能、喷气技术、半导体、计算机技术、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等等57个重点学科。原子能被摆在科学技术规划的最为突出的地位，在规划的指导下，经过我国尖端科技界的发奋工作，到1962年上半年，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的研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62年是中国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的一年，对中国尖端科技事业来说也是关键的一年。8月，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向中央提出了争取1964年至迟1965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规划。为保证这一规划的实施，10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专门向中共中央呈送了一份报告，关于成立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中央15人委员会的建议。建议说，我们考虑最好是总理抓总、贺龙、富春、王贺寿、张爱萍、先念、一波、定一、荣臻、瑞卿、赵尔陆、刘杰、孙志远、段君义、高阳等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目的在于更高层次的加强对中国尖端事业的领导。10月2日，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宋主席、刘、周、朱、彭合阅。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如何协同？ 重任落在了周恩来的身上。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项工作时，刘少奇也主张这件事啊要请总理出面才行。这一意见直接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1962年10月17日，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由15人组成，主任周恩来，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鼎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义、高阳。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任务是加强对中国尖端科技事业的领导。第一步，首先是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原子武器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在这一特殊的高层决策机构中，容纳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有共和国的一位总理，七位副总理，七位部长级干部，他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领导核心，他的权威性和权力机制是不可而喻的。在以后中国尖端科技事业的发展中，这个机构也一直是最高的决策和领导机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后来虽然有些变化，但周恩来终身担任着主任一职。从1962年11月中央专委会的成立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周恩来共主持召开了9次大的中央专门委员会议和若干次专委小会，及时地解决了原子能工业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100多个重大的问题。1962年11月17日，就在中央专委会成立的当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专委会议，详细听取了第二工业部部长刘杰的汇报。在这次专委会上还决定从工业部抽调干部，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副主任赵尔陆、张爱萍、郑汉涛，办公室附设在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11月29日，周恩来主持第二次专委会，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中国核工业的主攻方向。周恩来明确提出先抓原子弹，这一战略的重点提出使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们立即明确了主要目标。用专委会办公室专职副秘书长刘百博的话来说，大家的心情豁然开朗，一下子就把思想集中到原子弹这个重点上来了。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很赞同。从此中央专委会在国防尖端工业部门的工作主要心思放在原子弹的研制上。在第二次专委会上还讨论解决了组织制度、工作条例、队伍建设等等的问题，周恩来一言盖之。专委会是政策领导、组织领导，负责决策和行政、组织、检查等等工作，大家又是首长又是脚掌，要做无名英雄们。为解决人员结构这一薄弱环节，周恩来当天决定加强第二机械工业部的科技力量以及党和行政的领导力量，限令各有关部门、部队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于12月底前为二机部选调各方面出类拔萃的人员500名，被调配1100多仪器设备，有些技术设备要从外国引进。12月4日，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第三次专委会，这次会议主要问题是解决规划问题。会议原则同意二机部部长刘杰提出的1963年、1964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对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讲了4点 即十六字方针，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随后他又对二机部的工作提出了三高的要求：高度的政治思想，高度的科学计划，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在中央专委会成立后的半年内，我国原子能工业各条战线迅速形成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原子弹的研制和生产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中国人的步伐是惊人的，连外国的同行们都难以想象。到1963年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调制工作就已经接近过关了。为此，周恩来在12月5日主持召开了第七次专委会议，主要讨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工作安排。周恩来提出，关于试验工作的安排，地面试验放在第一位，并继续完成空投试验的准备工作，同时把地下试验作为科研设计的一项项目着手进行安排。会议据此做出了相应的决定。此后，我国核试验一直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实验科研人员进行了上千次的轰炸试验。1963年12月24日，在西北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成功地进行了聚核爆轰出中子试验。1964年1月14日，铀浓缩厂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后，终于拿到了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基础工作出色地完成了，接到报告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的高兴。毛泽东充分肯定了科研生产战线同志们的成绩，周恩来批示，请转告刘杰同志，庆贺他们提前完成了关键性的生产和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仍然希望他们积极谨慎，坚持不懈地继续完成今后各项的任务。到1964年9月，除气象、爆炸时间等等问题外，爆炸试验的科技技术已经基本解决了，前方的核科学家们等待着中央的决策。1964年9月16日、17日、23日，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了第九次专委会议。会上他详细询问了试验前的准备工作，这次会议要解决的就是爆炸时间等等的问题。一开始对1964年10月还是1965年4-5月间进行爆炸的试验有不同的意见，经过详细的讨论研究后，周恩来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争取1964年试验由专委会起草有关报告，申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同时二机部、国防公办等等单位要积极的、充分的做好准备。他还提醒大家，对核试验的利弊要充分的估计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并且严格保密制度。这期间，周恩来还对参加第一次核试验的工作者们提出了又一个十六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十六个字后来被人们用精心挑选的彩色石块镶嵌在了试验基地上，成为我国各尖端科学试验基地长期遵循的座右铭。9月23日，征得中央常委同意后，中央专委会决定10月15日至20日期间进行首次的核试验。保密是核试验的关键之一，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情报是许多国家和台湾当局刺探的重点，不得不防范。自我国决定研制原子弹以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与台湾合作，使用多架被称为蛟龙夫人、神秘女郎的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 U2 飞机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侦察。这些飞机多次飞入中国的军事基地上空，在1964年8月以前，英勇机智的中国军队就击落了三架号称不可战胜的 U2 飞机。临近首次核试验，周恩来高度警惕，他对所有参与此事的人提出， 这次试验要绝对保密，除了同试验直接有关的人员外，其他人一律不能知道，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邓颖超是我的妻子，老党员，党中央委员，由于他的工作同核试验无关，所以啊，我并没有告诉他。为保密起见，周恩来在中央专委会上提出要求，在联络中一律用暗号和密码。早在周恩来在天津创办觉悟社时，就曾用五号作为代号从事革命活动。在领导高度绝密的原子弹试验中，周恩来取代号为51，罗瑞卿61，张爱萍代号为71。原子弹的爆炸时间则被取了一个形象而动听的暗号，瓜熟了。随后周恩来派出了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作为试验场的总指挥，刘锡尧作为副总指挥前往西北核试验场。周恩来对保密工作要求之严，张爱萍深有体会，他后来回忆道，搞这个原子弹呢，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基地试验这个事情，总理就规定了一条，绝对保密。他规定绝对保密就是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能告诉，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你看邓大姐，我也不会告诉他们，所以啊，我们这个事情所有人都不知道。总理确实没有告诉邓大姐。最后我们爆炸完了，从基地回来到西花厅去，我向总理报告具体情况，碰到了邓大姐。邓大姐就说，你们这样子好事都不告诉我。我说，大姐你不能怪我呀，总理强调的他都不告诉你，你也不能怪我不告诉你嘛。到达基地的张爱萍把周恩来以身作则严格保密的话原原本本地向全体参试人员做了传达，这对中国首次核实验保证无一泄密事件起了重大作用。根据气象等等情况，并经毛泽东同意，1964年10月14日周恩来亲自下达了机械装置就位的命令，随后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时间定在了10月16日15时。试验场上的核装置在静静地等待着起爆的命令。原子弹试验可不比一般的战争，此事非同小可。在北京的指挥中心和基地一样，都处于临战前的紧张气氛中，结果如何谁也无法准确预料。周恩来也有他的担忧，他曾经说过，希望他想，万一不想只好待明年了，不想外边也不会知道，也要准备不想。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有更大的战略想法，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想。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悲伤的谁？